奉献自己。 凌乱记忆纷扰心中的抉择， 想唏嘘作别无悔恨。路遥路斜路远，作别昨日昨天，被人被情被憎，成名成运成天，决心冲开这巨网。 不寄望以后会是如何，只要被人可望。问谁错，创新中很多 城市，车来车往，